我们现在把范围缩小，就说一个家庭吧。你是一家之长，一家所造的善与恶，你也是负担很重的责任。一家人都行善，你一家人大大小小所行的善业，善业是属于家长。如果一家人都造恶，换句话说，家长也要负一切罪业的责任，是一样的道理。要做一个寺院的住持，教导寺院里的轻重以及信徒，也都是一样的道理。 若是做一个住持，他自己没有做坏事，但是寺院的轻重信徒造罪业，他们所做的罪过住持必须承担，因为他没有尽到领导的职责。 我们读经要知道举一反三，不要看到这里认为那是国王才有的，别人就没有了，那是我们不会看不会听。佛菩萨将这些道理事项一条一条说得那么清楚，是要我们觉悟，我们自己要修善，还要劝勉一切人修善。做一个领导人实在是不容易啊，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做领导人，能不能叫属下都行善业呢？如果不能，等于是自己叫大家快帮我一点忙，加重我一点罪过，叫我赶快堕地狱，只是这个事实而已。 所以居领导地位是相当的困难，即使自己不造恶业，也免不了要承担下属所造的恶业呀。 像这些道理事实，佛菩萨在经论里说得很清楚。所以在家里，你如果是一家之长，对于家庭就负有教化的责任，这是教育。 所谓教育，就是教人改过修善，就是教人成圣成贤。 至于在社会上谋生的技能，那是教育里的枝叶，不是根本。教育的根本是在德性上，是在道德上，教我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天地大自然的关系。 换句话说，了凡四训是真正的教育，根本的教育，这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不为命数所拘，不为宿业所服，永谢沉沦苦趣，安住极光圣境，非大修行人大解脱人吾能至此。到此地位，一切是福无与比伦，称之曰极乐，岂夸辞哉？ 袁了凡在他一生的修持当中，善业的力量超过了他的宿业， 所以他的果报当生就转过来了，就不为命数所拘了。 我们世间人看相算命，如果说你的命相被人家看得很准，不要欢喜。某人看得很准，就是自己毫无改变的能力， 还是被命运所转，自己转不了命运啊。 袁了凡被孔先生算得很准，遇到云谷禅师跟他说， 你是薄地凡夫，被业力牵着走，你没有能力超出业力的圈子，这就叫凡夫。 真正是大丈夫是有为的人，必须要跳出命运的拘束。怎么样跳出呢？努力修善才能超越。 而善业修到成熟，再加上敬业，不但命运体质超出了宿命，三界六道轮回也可以超越啊。 安住极光圣境， 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里的长极光净土，这已经到了顶点，要不是大修行人大解脱人，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。念佛得到理依心不乱，就到了这个境界。一切世间的福报，天上的福报，二圣罗汉必知佛的福报，都不能跟他相比，这绝不是夸大的话。 所以西方称之为极乐世界。 行为是德，言为是法。 以自己真正做到了这一步， 那么你的行为就是世间人的模范，世间人的榜样了。则是法则的意思，你的言语就是世间人的教训，人人都愿意效法，愿意遵从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此大圣贤言行，自寻常人观之，放以为高不可攀，自法门中了义焉之，如是苦心力行，积德累功，尚属初级功夫。 到了最后，我们看了凡先生一生的言行，在大圣佛法里确实是初级。我们想一想，了凡先生一生所作是佛门里的初级功夫。 所谓有初级才有中级，有中级才有高级。 我们现在一心祈求的是无上菩提，但是初级的功夫都还没有，天天还打妄想，想成无上菩提，那怎么会不落空呢？怎么会有成就呢？ 反过来说，所成就的都是一些恶业恶习气，到后来就不学佛了。 从前有些老法师告诉我，寺院里有一些初出家的僧尼，有些住持不让他们去读佛学院。在我们一般在家同修看来，觉得这寺院的住持很跋扈，念佛学院是好事情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念呢？其实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在他还没有念佛学院的时候，人还是老老实实的，还能够替常住做一点事情，还能够修一点福。等到佛学院念三年毕业了，成了有学问的法师，回到寺里，这看不顺眼，那也看不顺眼，连常住的师父也指挥不动，眼睛里没有师父，认为师父没有念过佛学院不如我，就共高我慢。 这就是不念佛学院还是个老实人，念了之后就学成共高我慢的习气了。 所以善的好的没有学会，造恶业的增上缘倒学会了不少。诸位要晓得，真正的学问增长了，品德也自然会增长。 换句话说，越学就会越谦虚。 你看孔老夫子对人是多么的谦虚啊，连对小孩子都很恭敬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多谦虚啊，在路上看见那些贫苦的人、贫贱的人，也会停下来跟他们打个招呼，问他好，哪有共高我慢的圣贤呢？如果一学出来之后就瞧不起师父、瞧不起父母，这个叫做背师叛道。 而背师叛道的罪业就是地狱的罪业。 其实师父不让徒弟去念佛学院，就是不让你入地狱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世间法也一样，我也曾见过，当然这不是多数，这是少数。 但是世风日下，恐怕将来慢慢的也会变成多数了。 有的儿女大学毕业了，母亲只念小学，父亲也只念初中，他的学问大了，回家连父母也瞧不起了。父母好不容易培养他学业完成，若是不培养他，他待在家里，眼睛里还有父母。 要知道，这不是学问，不是教育，在有德学人的面前，这种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。 要是在从前的社会，如果有这样的行为，忤逆父母，背师叛道，在社会上想找一个谋生的小工作，人家也不给你，甚至连要饭，人家也不肯给你。这些道理现在学校讲的少，佛法经论里面虽然有，但是要自己去体会。 而真正详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，就是感应篇跟了凡四训了。 古大德们注解得很详细，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善恶的果报说得非常详细，而且举出了许多古今的事证。佛法里讲的信、解、行、正，正就是入，入就是正。 因此要有初级的功夫才有中级的希望，有了中级的功夫 才有高级的希望，在佛法里是没有跳级的。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希望走近路，认为这些功夫不容易修，最好都不要，想一步登天。学什么呢？学禅。我们冷眼旁观，看看有几个人能够学得有成就。 而永嘉大师是禅宗里大彻大悟、透了三观的人，看看大师他的教学，就知道学禅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了。 若是没有这些条件，参禅哪里会有希望呢？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一千多年当中，山林的寺院庵堂在大陆上有多少呢？在家的、出家的、参就的人有多少呢？而究竟有几个人成就了呢？为什么参禅的人那么多，成就的人那么少呢？ 换句话说，这要本身已经具备了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功夫，参禅才能够成就啊。 本身若是连初级的善根福德都没有，想求一步登天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经上理论说得很清楚，也很明了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，有没有本事不动心呢？ 如果心地是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就是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的功夫都具备了。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是样样放不下，样样起分别，样样起执着，甚至于还用心机来夺取，那是连初级的功夫都没有，道业如何能成就呢？六祖慧能大师在忍大师会下几句话之下，他就成就了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他心里本来无一物，干干净净的。我们能够做得到吗？你请六祖大师来说我的庙很大，供养你，他要不要呢？他不要。 因为他若是要了，心里面就有一物了，他就不能成就了。 送给他他都不要，他还会用心机去欺骗夺取吗？这就更不可能了。 也许同修要问，有道场可以弘法利生，这不是好事吗？ 诸位要知道， 好事不如无事。 最好的事情是无事，大家千万要记住。道场里面常讲 佛菩萨随缘， 你看看十大愿王有一条叫做随喜功德，而我们一般所做的是攀缘。本来无一物是随缘，心里要想有一个道场，想要一个寺院，想弘法利生，这都是攀缘。 而攀缘心地就不清净，烦恼重重了。 楞严里面所讲的， 如来举心动念先放光明，众生起心动念尘劳先起。 原因在哪里呢？一个是随缘，一个是攀缘，一字之差，凡圣用德。我们几时能够做到随缘而不攀缘，这才能成就。换句话说，修行人求什么呢？求心地清净，远离尘劳烦恼，远离攀缘，把这攀缘心断掉，一切随缘。即使没有人供养，明天没有饭吃，也不找人化缘。 若是明天没有饭吃，没有稻粮，就求人赶紧来帮帮忙，这就叫攀缘。 要怎么呢？明天没有稻粮就饿一天，念一天佛；后天没有，饿两天，念两天佛；饿到死则念佛往生，心里面还是如如不动，这叫做随缘，这才能够成佛作祖，才能成就，这是用功的关键所在。真正能做到随缘，没有不成就的。 因为随缘是不动心的。 有人来请你说法，他来请，当然你随缘去了；没有人来请，绝不会自己找上门。找上门也得是机缘成熟，真正是可度之机呀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自己已经成就了。 也就是说， 最低限度已经有了他心通，有了宿命通，自己成就之后道驾慈航，才行菩萨道。 菩萨为众生做不请之友，万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是行菩萨道，他不请我，我也可以去找他。像阿难尊者在楞严经里面所表现的，他怎么不堕落呢？阿难证了出果还要堕落，而我们连出果功夫都没有，薄地凡夫就想学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，那不堕落才怪呢。 所以要晓得自己的程度，晓得自己的功夫，菩萨的心愿行，我们的程度是不够的。 现在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发心，要发成无上菩提的大心，而且要从断恶修善最初步的功夫做起，才能够有成就。 所以佛法的这些大经大论可以看可以听，但是暂时不要学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学不到的。别说那些佛菩萨的行持我们学不到，就是祖师们的功夫都学不到。不要看远的，近代的虚云老和尚我们有没有学到呢？印光大师有没有学到呢？ 所以要学，就要从了凡四训下手，学圆了凡。 先把这个基础真正的打好了，得到的效果则是 转无福为有福，转无寿为长寿，转无法缘为有法缘。 那时再进一步学祖师，祖师学成了再进一步学菩萨，菩萨学成了再进一步学佛，按部就班的来才能有成就。 而一步登天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只有慧能大师，再没有看到第二个人了。 你要自以为不比慧能差，你要有这一念，就比慧能大师差得太多了。慧能大师没有这一念。 彼既丈夫我一耳，何可自轻而退屈？ 彼是指袁了凡，这一段都是讲袁了凡先生的事，以及像袁了凡一样的人。他们能够认真的修学，断恶修善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能够做得到成佛作祖。我们为什么要自轻呢？为什么要自卑呢？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也能做得到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彼丈夫我亦丈夫，彼能事我岂不能事，然则自暴自弃者实等于自杀耳。 我们要回头来想想自己是不是自暴自弃呢？如果不能效法前贤，就是自暴自弃。 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是不能在三年之内把命运改转过来，就是自暴自弃。 万万不要共高我慢，万万不要抬高自己，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能比得了谁呢？文章到此是一个段落，这是拿袁了凡居士一生的行持来勉励我们，下面再细说断恶修善的要领。 格物致知之真意。 或问，格物乃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致知乃推及无之知识，必使一一小了也。何得以人欲为物，真智为智，克智显现为格致乎？ 这是假设一个疑问，或者有人这么问说， 儒家常讲的格物致知，物是讲天下事物之理，格是当穷尽讲，我们要研究一切事物一切万法的道理，这叫格物。致知是推展我们的知识学问，使我们对一切法样样都能够明了，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呢？ 这个讲法跟大师所讲的不一样。大师是以人欲为物，以本性里的真智慧显现出来为知，去妄克欲之内功显现，称作格物致知。 答曰：诚与明德皆曰自心之本体而言，明虽有二，体本为一也。 印祖在这篇一开端就把修学的因果提示出来了，后面的文章不外乎是发挥这个道理而已。圣贤之道就在诚与明，这两个字在前面讲得很详细，现在不必再说了。 而诚与明都是讲我们自己的真心本体。 有居士的注说： 诚即为真无妄之性德，明德即一真湛然之心体。 所以诚与明都是从本性上说的，本性的离体、本性的作用，用这两个字来形容、来解释。诚与明在名字上讲是两个字，体上则是一个。 知与一心，兼曰自心之体用而言，实则即三而一也。 知、意、心这三个名词也是从真心离体上说的，成名是从两方面说的，知、意、心是从三方面说的。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，说是有三，体是一个，便晓得一而三，三而一了。 格、智、诚、正、明五者皆曰贤邪存诚，反妄归真而言。 两方面、三方面综合起来还不是一桩事情吗？此指明明德之明与成明之明， 皆曰贤邪存诚，反妄归真而言。 什么叫做贤邪存诚呢？贤是防范的意思，贤邪就是防范邪思、邪知、邪见。 而一个人常常能够提起警觉心，预防邪知邪见不让他侵入，才能做到成名的功夫。 那么成名为什么失掉呢？就是因为邪知邪见侵入了。 其检点省察造诣功夫，名为总纲，格致诚正乃别目耳。 讲到做功夫，关系到我们日常修持的事情了。而检点省察造诣，造诣是全神贯注、不到不罢的意思。修行一定要成功，从哪里做起呢？名是总纲，明就是真智慧。诸位想想看，事出世间法都是以真智慧为基础，而不是以聪明为基础。 因为世间的聪明与真实智慧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千万要把它分别清楚。 佛说世间的聪明是八难之一，也就是所谓的世智变聪。世智变聪跟真智慧的简别在哪里呢？世智变聪是有分别、有执着的，真智慧是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的。作用看起来一样，而用心不一样，作用受用也不一样。 因为一个是从分别心生出来的，一个是从无分别心生出来的。 佛经确实是智慧，真智慧。我们现在念佛经，为什么我们真智慧不能现前呢？ 那就是因为我们仍用世智变聪来读佛经，所以把佛经也变成世智变聪了。 这样不但不会开智慧，也开不了悟，成就不了。我们的心清净了，用无分别心来读经、来听经，一看就开悟了。 换句话说，那些开悟的人、会用功的人， 我们跟他用的方法好像是一样，而实际上用心则是全不一样。 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而我们念八十万句阿弥陀佛也消不了一个罪业。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也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呢？人家是以无分别心真心念的，我们是攀缘心、分别心、杂乱心、希求心、坚令心、乱七八糟的心在念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当然不相同。如果有人问学佛有什么秘诀呢？很简单，秘诀就是 于一切法当中无心， 在一切法里有心就不行了，你一分一毫也入不进去啊。我们仔细看佛菩萨的日常生活形式与我们没有什么分别，《金刚经》表现得尤其明白。 因此释迦牟尼佛发起般若大经是在穿衣吃饭日常生活当中发起的。 我们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穿衣服呢？哪一天不吃饭呢？人家穿衣吃饭是证无上菩提，而我们穿衣吃饭是造生死根本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 这就是说明了事是一样，心不一样啊。 佛菩萨穿衣吃饭没有心，而我们穿衣吃饭有心。穿一件衣服要讲究什么质量、什么样式，吃饭要适合口味，要挑挑拣拣的，这就是生死根本。诸位想想看，我们穿衣吃饭是不是攀缘呢？而佛菩萨穿衣吃饭是随缘呐。古德说得好， 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 怎样是造新殃呢？攀缘就是造新殃，随缘就不造新殃。所以大家要时常记住十大愿王的 随喜功德恒顺众生。 修行必须依真智慧明为总纲，下面的细目一一都是以智慧为根本，这就是佛法。 如果没有真智慧做总纲，则所修的格物、致知、常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都是世间法了。 若是以真实慧随缘，一一法皆是佛法，穿衣吃饭都是佛法，待人接物也是佛法。 若是用攀缘心，则天天念经拜佛弘法利生都是世间法，都是生死根本。 用攀缘心弘法利生依然是生死根本，确实是生死根本，只是在人天里修一点吃福而已。